第77集，小鲤鱼。在安里即将睡着半梦半醒的时候，他听见床头桌子上许少卿的手机在震动。本来难受又困，不想管，但想许少卿毕竟是自己的老板了，同心同德，万一是公司的事儿呢，别耽误了。于是他撑起身子，眯着眼睛看手机屏幕。江前，安里回身推了推许少卿，推了好半天，许少卿才有气无力地回应：“ 江前给你打电话了。”“ 不用管。” 安里再转头看电话，已经变成了未接来电。不过在未接来电上有一个停止播放的音频条，名字叫做小鲤鱼。安里觉得眼花，正想仔细看一次，屏幕黑掉了。他想了想，伸出手把屏幕再次按亮了，上面是几个字：请输入密码。于是安里放弃了，又躺回被窝里去。许少卿转过来圈住他，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：“ 我要玩复读游戏。”“你是我的。”“ 我是你的。”“ 不对，你是我的。”“ 我是你的。”“ 复读，你他妈懂不懂什么叫复读啊？” 安里挪开许少卿，开始想起鼾声的脑袋，慢慢钻出被窝，再次看着手机。如果记忆没错的话，他是不是在那个餐桌前提过？ 不信你自己看，我的密码是叉叉叉叉叉叉叉， 是什么来着？我当时还想，不愧是你，就该是这个数字，好像是，偷看人手机是不应该的。不过，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文件名，是不是真的叫小鲤鱼而已。 安里按下了那个十分好记的密码，手机解锁了，上面的音频文件确实是小鲤鱼。 啊，还真是。 安里又躺回了被窝。 一个大老板，听儿歌？不会吧？那个该不会是指我吧？ 安里又坐了起来，许少卿给折腾的有点烦了。转过身背对着他，嘟囔了一声：“ 小鲤鱼如果是植物，那能是个什么音频呢？” 安里怎么也想不出来那个能是个什么，八成就是儿歌。安里又躺了回去。 如果是指的我，会不会是证据？以许少卿奸商的品质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我不是还说了永远忠诚什么的，不会让他录下来了吧？没这么无聊吧？再说我好像后来改口了，改了吧？是不是改了？有点不记得了。 安里又坐了起来，神情复杂地看着那个黑屏了的手机。 如果是儿歌，那我听一下也无伤大雅。对，我就是听一下儿歌。 安里下了床，抓起手机，蹑手蹑脚地进了洗手间，把门反锁上。他把耳朵靠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。很安静，许少卿应该没有发现。他坐到马桶上，调小音量，打开音频靠在耳朵上。声音小但还挺清楚的，开始是一些令人脸红心跳的喘息和呻吟声。安里愣了。 宝贝儿，你知道我是第一次吧？啊，当然知道的。 安里反复听了很多次，他觉得抓着手机的手指有点僵了，腿也有点麻了，他脚腕子凉飕飕的，手腕也是。然后他打了个喷嚏，这个喷嚏在深夜显得格外的清晰，然后他听见他的老床似乎发出翻动的吱呀声。安里浑身的皮肤像缩水的羊毛衫一样抽紧了，他把录音暂停，安静地听着外面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安里站起来，拖着两条麻得发痒、身不由己的腿走出洗手间， 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，把手机放到桌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躺下，背对着许少卿发傻，瞪了会儿眼睛，暗里又爬起来，这回从桌上抓起了自己的手机，又躲进洗手间。他咬着嘴唇犹豫了不小一会儿，终于进入 APP 商店，再次下载了小绿。虽然他答应许少卿不再用这个软件，抱歉，他食言了。他登录自己的老鲤鱼账号，聊天记录当然是全没了。他撑着脸锁了会儿眉头，点进我的关注，找到了唯一的关注往事随风，给他发了个笑脸过去。 呀，这不是直男哥哥吗？怎么又来了，哥哥？消失了那么久，我以为你拿到我的 DIY 宝典就成功退圈了呢。 他真的在线。你好，之前谢谢你了，给我出了那么多主意。 客气啥，道具好用吗？你恢复正常生活了没有啊？摆脱那个坏蛋了吗？ 安里双手抓着手机，拇指翻飞。有了上一次的交流，安里这回顺畅多了。在这个遭遇了精神突袭的深夜，这位网络上的陌生同志朋友就像是一只能抚慰他心灵的金毛，挂着救生衣的快艇，同性恋学的教授，人类最最可靠的朋友。 事实上我还和那个一号在一起，所以那些方法暂时没有用上。 什么呀，我不说让你离他远点了吗？真是斯德哥尔摩就是这样了吧。我不管你了，亏人家上次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好浪费感情啊。 会用上的，会用上的，那些方法我都收藏好了。事实上我有另一件事想说，我周围没有人可以商量，我没什么朋友，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你，你要休息了吗？ 没啊，正失眠，闲得蛋疼。你要没来，我还打算 DIY 一次，就是说。说来听听。 说起来有点长。 啊？前排吃瓜。 我条理性不强，怕说乱，我就从最开始说了。 好啊。我不急啊。 我之前在娱乐城工作。有一天我让坏人下药了，跟他们一起进了局子，我的一号把我从局子里捞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过了一晚，可是我脑袋挨了一瓶子，脑震荡失忆了，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记得。 阿雷，这个开头是真事儿啊？ 是真的，我没骗你。 我没这个意思啦，继续继续。 第二天我醒来，就觉得是他趁人之危睡了我，我就说了谴责他的话，他收到我的短信，直接来我家找我算账，看起来非常的生气。我当时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，本来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我却全都怪到了他头上，他受不了这种委屈。我以为就是这样，于是这件事就过去了。 就过去了。好，颇为虎头蛇尾这个故事。 不，我是说后面的。刚才我无意发现到他手机里有段录音，是那种音频，我在上面，他做零的那种音频。 啊？ 应该只能就是那天晚上他录的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他会那么生气了，因为他让我压了，我却给忘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 呵呵，哥哥，你这个功是0.5啊？ 不是，根据我的观察，他是纯一。 你是说，一个纯一，在你神志不清的时候让你给？睡了， 是这样。 莫非你信？ 虽然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，但里面也有我的声音，问他感觉怎么样。 啊，所以当时是你配合录音的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当时知不知道，因为我失忆了。而且他还是第一次。 啥？他是第一次？录音里说的？ 是，他在录音里说的，他是第一次。 他还说了什么？ 安里脑子里首先想起那些欢愉的声音，脸红了，但他知道那不是重点。 他说让我负责怎么做听他的之类的吧。 哥哥，你说的真的是真事儿？你的事儿？ 是啊。 啊，如果你不是在编故事逗我玩，我觉得你遇上了可怕的人。你不觉得你说这事儿问题非常的大吗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真的，不要再和他来往了。你了解多少啊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啊？ 不过我觉得你已经来不及了，我怕他会缠死你的。毕竟搞到一个直男灵不容易吧，这个坏蛋八成是要吃定你了，你好好想想怎么脱身吧。 不是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现在好像是我对不起他吧。 屁吧。哎，你真的太单纯了。就是说，我问你啊，之前他在上面的时候有录音过吗？ 那倒没有过，只有照过照片。 他还拍过你的照片啊？我操，他一直都在上面，偏偏在你稀里糊涂晕头转向的时候让你在上面，还录音留了证据。哥哥，你这个功有问题啊，真的有。 其实有些话我没说清楚，听他的形容，因为我那天喝多了，大概是很主动的，那我是直的，就很有可能想要他。我想大概是我给他磨得烦了才答应我的吧，听起来不像假的。他录音应该只是想让我负责。 负什么责啊？ 安里犹豫了一会儿，打了五个字发过去： 他的第一次。 在下小神记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